好帅呀、啊！ 啥呀？你看，你看啊，这次蜜杂志的封面人物是晨风集团的总裁贾谊呀、啊， 好帅呀、啊！ 哇，真的太帅了，高冷总裁，姐姐我的菜呀！ 切，高冷总裁有什么用啊？在家里还不是一样吃饭拉屎？果然是距离产生美。 主人，主人，接电话了。主人，主人，接电话了！主人，主人，接电话了！ 喂， 小冉，今天晚上我有应酬，应该很晚回来，你不用等我了啊！ 我操，又应酬，应酬，应酬，应酬，应酬，应酬！你跟应酬过去吧你。哦，少喝点，别太晚回啊。 啊，知道了。唉。 喂，老公，啊，你到楼下了啊？好，好，好，我已经下班了，这就下来啊。各位，我老公来接我了，我就先走了，明天见，拜拜，拜拜。那我也先走了，我跟我男朋友约好了去逛街，拜。 嗯，拜拜，哥。你今天打算留下来加班？ 哦，想赶个策划。 哥，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你说。 你和嫂子结婚快十年了，就没有那么一丢丢的腻歪吗？ 不会啊，我觉得怎么看他都不腻。哎，不行，你干嘛没事提你嫂子？真是的。 哥，你干嘛呀？ 回家。你一说你嫂子，我就想到了。不加班了，先走了啊。喂，老婆，啊，我今晚还是回家吃。我想你了。哎，对，今晚吃什么？ 这一嘴狗粮塞的。 豆牛肉。好好好。行。 啊，为什么？ 等我。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老公都是别人家的嘛？哼。嗯，高冷总裁有个屁用啊！ 停不下来工作组出品原创现代纯爱短萌剧办公室 play 来一发。嗯，好害羞的说，欢迎收听。 求助求助，老公经常加班应酬不回家怎么办？ 青铜楼主妹子， 我是男的。 哇，我的腐女之心啊。 那楼主是受还是攻啊？ 这个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啊，面对这种情况攻受的方案是不同的。 我是小菊花。 哇，含苞待放的小菊花都是空房吗？心疼中哎。 来来来，小叔叔，快到姐姐温暖的怀抱来。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哦？你们说他是不是对我腻歪了？ 你们在一起很久了吗？ 七年了。 哇，危险啊，传说中的七年之痒啊。 警报！警报！楼楼，你家小公事业心很强吗？ 嗯，超级。他自己开公司，事情很多，在公司待的时间比跟我在一起的时间都长。 那你们啪啪啪的频率如何？ 不定时。 上一次是啥时候？ 半个月前。 金童楼楼， 楼主果断支持你冲到小公办公室去啪啪啪。 对对对对对， 办公室 play 来一发绝对过瘾， 七年之痒什么的，需要点刺激来调情。 举双手双脚赞成，不然真的会腻歪的。支持楼楼去办公室拍小工。 啊，不会吧？要我跑去假意办公室啪啪啪，会不会死呀？梁小冉，你在想什么呢？ 胡闹 胡闹、 你打我干嘛？梁小冉，你可是纯洁正直的大好青年呀，不可以这么邪恶的好不好？ 切，办公室啪啪啪啪算什么呀，反正该看该摸该插的都弄过了，换个地点怎么了？都什么年代了，梁小冉，你不是自称宇宙无敌可爱的小菊花吗？去吧去吧啊！再不去，高冷总裁都跟哪个狐狸精跑了，你哭都来不及。 对，就这么决定了。 哎呦，哎，梁小冉，你怎么黑眼圈这么重啊？ 科长。这是我昨晚通宵赶出来的策划案，你过目吧。今天我要请假。 怎么突然请假呀？ 再不请假，家里那个就跟人跑了。 哎，得得得，批了批了批了。 谢科长。 先生，先生，真的不可以。我们总裁正在忙，贾总。 啊，行，那我们就再约个时间详细面谈。我这边正好有点事情要处理，那我挂了，拜拜。 贾总，这位先生一定要立刻见您，我很抱歉。 没事，你先出去吧。 嗯。 小冉，你怎么来了？ 怎么，我不能来吗？贾总， 不是我，小冉，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壁咚你啊！ 所以你这说。 老公，我们来坐吧。 在这里？ 不然呢？ 可是， 可是，你居然说可是？你腻歪我了，你果然是腻歪我了。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的。 那你证明给我看啊。 我怎么证明？ 今天现在就在这里啪啪啪。你居然犹豫了。 没有。好。好。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贾总。 有什么事儿一个小时以后再说。 是。 好了，你也听到了，这个门的隔音效果可不太好。我们去落地窗那儿。 啊，喂，你放我下来啊，我自己走。 宝贝儿，你那么辛苦来找我。怎么能让你自己走？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啊！ 来，宝贝儿，转过来，看看外面的风景吧。 我操！ 翟烨，你知道我恐高的，60层啊！妈妈，那快放我下来！ 所以我才舍不得要你来我办公室啊。可是你今天这么主动，我真的是盛情难却啊，宝贝儿。 妈妈呀，我腿都软了，哥哥，我站不住了。 放心啊，宝贝儿，这玻璃是加固的，况且还有哥哥我拖着你呢。啊，为什么不可以？你身上还有哪儿是我没碰过的吗？ 先进。 贾总，这是跟 B 企业的合同。 嘘，小声点。 抱歉，贾总，这个合同您过目一下。 今天下午的会议你通知各部门取消。 好的，贾总，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对了。以后他过来找我不要拦着，他是我爱人，我这一生最爱的人。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捏捏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哗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哗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不但是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哗啦啦啦啦啦啦，耶耶耶耶耶耶。